喂，嚟到最后一节，喂，今次呢套真系， 好啊，我真系好想睇，但系好可惜， 俾我睇先。 系啦，我扑唔到飞啊。 其实问题系咧，我想睇呢套戏嘅时候咧，其实早于喺台湾嘅时候已经好想睇。 我嗰阵时都喺台湾系冇啊，嗰阵时 你啊，就争啲时间， 争少少。 其实啱啱好我去台湾即七月头嘅时候咧，啱啱最后一个礼拜上啊，佢星期四 last day， 我星期五先过去啊， 咁就睇唔到。 你都终于早日飞过去睇啦，但系好彩隔咗两个月后都睇到。而家讲紧呢套就系《台北物语》，喂，真系神片呢套， 神片呢一套真系。 呢套其实 喂讲咗嗱呢套唔系正常嘅戏嚟嘅， 但系呢套其实系先交代下先，其实啱啱上个。即之前啱啱过去咧，有个叫坎坷影展啦，咁系一个小众嘅一个电影节嚟嘅。咁其实就之前诶嗰个策展人都有讲话，其实本身咧佢哋谂住就系开一个 page。咁就其实谂住将啲拍咗啲短片咧，就 share 俾大家嘅。点样搞下搞越搞越大，即系真系搞咗个实体嘅一个演展出嚟。咁点知开幕电影系咩咧？就系、是《台北物语》啦。即 系 我哋净系起哄到咧，个个都为住抢飞。结果呢套戏咧， 因为我真系佢出咗 post， 唔知隔咗半日整咩抢飞， 迟咗啦！我哋半个钟内做啦呢样嘢， 真系嘥咗，睇唔到。 因为呢套戏其实喺台湾嗱，呢个讲翻个背景， 讲翻啲背景先啦。 其实呢套戏系讲紧系2014年已经拍起咗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冇人睇好呢套戏，咁就结果咧就真系即系丢空咗套戏啦。咁但系后屘就2017年，即系讲紧系应该系今年嘅时候咧，正式开始上，开头都冇乜人睇嘅，点知越嚟越多人讲啦，咁啊越嚟越多人睇啦，咁结果好似系上咗都好几个月，应该一 两个月， 好似两个月嘅，系啊系啊，都。即系以一套台湾片嚟讲，上到两个月，就系咁嘅片咧， 系啊， 又真系好少有嘅。即系其实 有套所谓嘅观烂潮啦， 系。观烂潮之余，我哋咧亦都引掀起一个叫抢飞潮。 系啊， 咁结果半个钟内抢飞嘅朋友，即系包括我在内咧，就抢到啦。 因为我知道喺台北都好收得，佢系话我睇起新闻话，当时系啲戏院嗰啲大院直头将当时好劲嘅神奇女侠。转去细院做，俾个大院做。 冇错啦，仲要系搞咗好多场借票场啊！ 系啦， 即系当中有个主角叫阿 Tony 咧，其实已经好屌，即系系搵个场系话嚟借，搵佢嚟借票， 系 即系嚟做个类似一个小型嘅 fans 会咁样样。嗱，台湾就收咗390万台币嘅。 都唔差， 系唔差嘅。 咁小本制作嚟讲， 系唔差嘅。点解讲嗱？点解讲咁小品咧？其实呢套真系小品得嚟 咧。嗱， 我要组织一下先，因为其实呢套戏啦，佢都话叫《台北物语》，咁即系话基本上系讲台湾嘅故事啦。咁其实故事咧就系讲紧，即系其实讲系有个议员。咁、那、嗰个议员其实准备要去参选㗎啦。咁、但係呢从中就咁啱遇到一单车祸意外。咁其实喺佢屋企出面撞车咁样就俾一个贼仔啦，话都冇人睇到㗎啦，永远讲埋剧场啦。即係有个贼仔又其实靠的士咁载住个女乘客就咁样去到呢个议员屋企咁样撞车。咁之后就开始讨论呢一个赔偿啦。咁我明贼仔啊嘛。咁即系不明嘅车就唔系佢噶啦，就叫讨呢个赔偿。好啦，咁可以维稳俾佢讲啦。原来又发觉咧，呢架的士咧，原来系拆车嚟噶。咁点解拆车咧？原来后边就系因为有一个被绑架嘅工程公司嘅老板，原来就收埋咗喺车尾箱。好啦，咁好衰唔衰咧？绑架佢嗰个人咧，原来就系议员个助理。系啦，咁之后维威为几条友。坐埋一台，啊都未不定止，仲要讲埋议员个老婆，议员老婆其实系护士嚟嘅，咁原来个护士咧，从中咧就同医院入边嘅一个医生咧，一段好暧昧嘅关系， 好复杂喎、 啊，系啊，咁、那个议员咧又同一个佢助理个家姐，其实个助理家姐系其实前助理嚟嘅，又有一段关系，咁之后加加埋埋数几人咧，有八个人嘅就坐埋一台。 我即系成套嘢系喺间屋入面吹水嘅。 都唔系嘅，其实中间有外景嘅，有外景嘅。咁如果两个钟得嗰间屋嗰濑嘢啦，大佬。咁、就系商讨翻，其实大家系啦，即系咁样样有咩事发生咁样样啦。咁其实个故事咧，即系讲翻个剧情入边咧，其实就真系冇乜剧情嘅。其实最好笑就系咧，佢开头第一个镜头咧，导演现晒真章噶啦。 欧富 完全攞唔到焦点拍镜头嘅剪接有问题，即系最搞笑就系咧，佢可以将啲镜头咧，求乜奇咁样 pan 来 pan 去咧，就当一个镜头噶啦。即系最好笑呢样嘢，再加上咧， 佢啲剪接咧，其实乱七八糟嘅，即系突然间系剪喺呢边，突然间系剪喺呢边，即系完全系谂唔到啊！呢个导演咩料咧？原来嗰日听翻就话咧，原来佢之前系有做开啲舞台剧嘅。 舞台剧同电影两样嘢， 两样嘢啦。咁、哦、但系佢又究竟拍到咁嘅戏喎。咁、啊、之后就话，其实佢话，台北物语咧，即系纯粹一个不确定嘅一个故事嚟嘅。入边所有发生嘅事都系不确定嘅，系啦。咁但系佢话唔排除会有台北物语二、台北物语三，或者将呢个台北物语放上呢个舞台剧度嘅。 哇！ 完全系正到爆灯、啊，即系同埋咧，佢嗰啲镜头运用咧，系完全。即系我谂，我头先我哋倾偈嘅时候都有讲话，系完全攞住个镜头 handheld 跑住去，跑住去拍。佢又主要喺咩地方拍呢？喺西门町， 系 佢啲地方喺西门町拍嘅。咁西门町嗰啲片段咧，都系转来转去， 即系扮晒嘢嗰啲咁样。 即系扮晒系有料到咁样啦。但系最好笑就系佢啲镜头咧，一路 pan 嘅时候咧，其实背后有好多。对白讲紧嘅，即系佢啲对白又系好精劲嘅，即系完全系笑到我哋系笑到碌晒地咁样咯。 嗱，你摘要咗啲啦，见你都 即系唔摘要唔得啫。我谂下讲下边啲先，我冇嚟讲广语噶，系咪先？讲广东话，因为讲广东话又好似唔系好，谂下点讲。嗱，其中一句就系话咧，系一段就讲话其中一个女角，即系头先所讲咪话有个小偷，咪。坐住个女乘客嘅，其实系个女乘客接住架的士，之后叫佢车佢上阳明山咁样嘅。咁呢个女人个背景系乜嘢呢？其实就话系个医生，即系话头先议员嗰个老婆，就诊症话佢患咗癌症。咁之后咧，那个女议员就话咧，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就用晒我啲钱嚟去环游世界。咁之后佢环游世界啦，咁之后佢环咗几多次咧？环咗六次世界都变晒仔钱，喂，够你多啊，多你啊， 环游六次 啊，仲要买埋间屋， 系 买埋间屋，之后买埋晒所有嘢，就环咗六次世界， 系， 咁之后翻到嚟先知道，原来佢冇事，系啦，咁之后 佢好笑位嚟喎呢个， 系啦，咁之后佢好灰啦，咁之后就见到一个女仔喺度写紧短文啦，佢又讲咗句对白啦，你想写故事啊？不如我话我故事俾你听啦，我故事精彩到我想自杀啦，即系完全系笑到笑呆咗咩事啊？然后就讲翻呢件事出嚟，就话原来个医生诊症佢话有癌症， 第二轮冇事， 第二轮冇环游完世界之后，佢好似话环游咗六次世界都死得噶啦， 点 解仲未死嘅咧？再睇医生都冇事，原来。我哋 本身已经喜剧嚟噶嘛呢个 嘢，喜剧嚟嘅啫，喜剧啦。咁之后好啦，仲有另外一句咧，就系呢个就系讲话头先咪就讲话撞车嘅。咁撞车嘅时候咧，原来就话个小偷同埋嗰个女人啦，原来一直都系用呢个电话拍住个议员同紧嗰个前助理一齐，即系个女人一齐，个女仔一齐。咁佢正准备要去选举噶啦嘛，即系话佢新闻一定要好 clean 噶啦，即系唔可以有任何绯闻噶啦。咁开头咧，其实佢哋讨价嘅时候就话，撞车啊嘛，50万。但系之后，当之后原来啊，原来咁嘅事发生。之后嗰、那个就头先话患癌症嗰个领讲啦，话我而家唔系同你讲要50万，我同你讲要500万。 哇！ 话讨价还价，即系佢要重复呢句就重复咗好多次。我先得跟你说的不是50万，是要500万，好好笑，真系完全系癫咗，真系。好咁之后咧，有一两句啦，都几好笑，真系。其中有一句就系话啊，系啦，当话有啲人病，佢应该其中一阵好似系医生讲嘅，就话个病人病咗啦，咁之后就话有啲好似植物人咁样样，喺世界各地都有苏醒嘅案例嘅， 植物人都有苏醒嘅， 系啦，你唔识我都唔识你先，即系完全系你哇，你呢个咁多对白嘅都好嘢啊！但最精经都未到呢句，最精经嘅就系一句，其中一个间场嚟嘅，就讲话，我跟你讲，啊呢个广东话，我跟你讲，呢件事系假噶，之后你话真嘅，即系话真噶，真噶，真系假噶，即 完全系喂玩嘢大佬呢啲系，即系完全系兼即系玩到系好天马行空，即系佢其实系啲， 其实佢系想玩嘢，定系佢系烂咗咧？两样嘢，即系佢认真嘅本身系。 其实我觉得系认真嘅，其实我系认真嘅，因为其实佢，我觉得个导演其实佢嗱，首先即系我都要公平地讲一句嘅，其实佢嘅剧本系得嘅。即 系 都好，成个故事好完整嘅。即系其实佢想借住呢啲咁 tricky 嘅一啲嘅状况啦，或者啲对白啊、故事咁样咧，其实系讲翻而家社会嗰个状况嘅。因为其实佢系讲紧一个土地问题，即系话而家好啦，你要拆呢栋楼，你要卖咗佢啦，原来就 系 为咗一栋新起栋新嘅楼，即系要将旧区重建。咁其实套戏入面系讲紧呢样嘢嘅，咁当然啦，亦都讲紧社会阶级观念啦，即系你一个议员，你要去选举，你梗系唔可以有啲绯闻要俾人见到啦，咁即系要收收埋埋咁样啦，但原来背后有好多嘢发生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导演其实佢有心思嘅，有啲嘢系啦，咁其实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喂都唔系咁差啫。真系唔系咁差，我觉得真系几好睇。 对白啲对白比较 get 嘅， 喂，系好好笑啊！真系，即系真系假啦，呢啲真系，即系我真系假噶，真系，即系完全呢句说话系真系想自杀咯，真系。 但系你话中间间长都有啲 中间间长嗱，其实头先讲真的假的嗰啲都系其中一个啦。咁之后另外一行间长就系话有三个女仔坐咗喺度，第一个就话而家几点啊？五点，大概5:01咁样啦。你个电话呢而家5:04啦。咁你嗰个呢而家5:09啦。即系我就话啦，我呢间天文台㗎喎、哦。即系佢话我呢间电台㗎喎、哦。即系你嗰个话其实我系跟唔知边一个身边一个地方㗎喎、哦。就完啦。 咁有乜 point 呢 就系冇point 即系完全系一个好 差时间 嘅 咗。 都唔长啊，嗱，同系两个钟㗎。 系咯。 即系佢讲咗好多嘢，即系其实佢系啲间长位系几得意嘅，即系头先真的假的嗰个都系其中一个间长位嚟嘅。咁、但系其实最好笑嘅就系、是，即系佢有好多嘢系好认真，即系其实 even 系演员嘅表现就冇讲啦，即系有少少参差嘅。咁但系其实佢有啲位，即系个故事嘅铺排嗰样嘢，其实我系觉得可以接受嘅。系即系尤其是佢后段期有一场，头先所讲啦，计来计有八个人啊嘛，连埋只狗我记住。 系啊，陶瓷狗啊嘛， 系啊，陶瓷狗嘅，陶瓷狗应该再讲系咩嚟嘅？咁其实八个人围埋张台喺度讲咧，啊有好多我 post 完出嚟之后咧，有好多朋友留言咧，就谂起好几套戏嘅，其中一个咧，其中一个朋友就谂起似一个啱啱好年头做嗰套戏叫《完美方程》， 系 Perfect Strangers， 咪 嗰套好嘢嚟喎。 嗱，我冇话呢段唔系衰嘢啊！嗱，头先讲明，但系佢系讲咧，佢就话其实佢几个人咧都围埋一张台，八个人喺度讲咧，即系其实有少少角力嘅，真系，即系女主人坐喺前面，坐中间，就变上男嗰个咧就坐咗边嘅，即系你都望到已经系男性，即系女性个主导变咗主导啦，即系男性系变咗副条线啦。咁之后大家喺度讲翻自己嘅故事，喺度互相角力咁样去讲。又真系有少少似完美方程嗰个嘢，即系但不过完美方程嗰样就系话，其实大家就互相呃紧大家，但其实佢有啲嘢咧，又唔系完全呃紧大家嘅，即系你系谂紧啊，其实佢点样去为自己去辩护，即系个议员点样去辩护，点样同一个女仔一齐。个医生点解要辩护？点解同另一个男医生一齐？而另外一边就要辩护紧，点解佢会揸咗架的士嚟？最后就系嗰个土嗰、那个工程嗰个老板点解会个车尾？我究竟系被边一个绑架嘅咧？完全唔知道。 好多嘢讲， 好多嘢嗰场都 但最尾解释到啊嘛。 系咁完咗 嘅、okay ， 即系都系因为都太长啦，冇得完噶啦，即系好多位都系话算啦，你走啦 ，OK， 今日走咗啦， 即系都快句事讲落去， 讲唔到噶啦，已经咁导演都可能有机会有台不不如意啊嘛，即系其实系有啲系有少少 乱咗嘅成套戏，但系你要整长一个八分，即系几分钟八条友咁样喺度，又想互相角力嘅一场戏咧，其实又几得意嘅。咁之后我记得当晚睇完之后，其实当晚导演同埋两位演员都有嚟嘅，系啦。咁其实都有朋友问到就话啊，其实套都几似山田洋次，记少少嘅一啲嘅癫癫，即系啲位啊，啲山田洋次啲排位啊，或者系啲家庭之间嘅问题嗰样嘢，之后睇完之后，咦，又真系有几少少似山田洋次。 咩麻烦家族？ 系类似呢啲啦，即系有少少似咁样样。咁我谂啊，其实导演会唔会有好多 inspiration 喺按即系其他唔同嘅电影咧？导演就话，其实拍戏啫嘛，你谂乜拍乜咪拍乜咯。你得你哥系边个？我冇睇山田洋次。 O K 喎 ，O K 啊，有性格， 有性格啊嘛，即系 O K 嘅呢样嘢，我觉得系即系都几估佢唔到嘅。啊，头先所讲嘅陶瓷狗， 好想知 嘅，系啦，陶瓷狗系乜嘢咧？就系、是、其实系讲紧系啊，议员同埋嗰个女医生，其实佢嘅一只狗，即系一只摆屋企嗰个装饰品啦。啊，原来当你摸佢嘅时候咧，佢会叫嘅。当嗱，因为其实当中有三个人摸佢，第一个就 系 小偷，当佢摸只狗嘅时候咧，就吠佢嘅，吠得好恶嘅。之后当个女医生去摸佢嘅时候咧，就会好似好顺服咁样去叫嘅、啊。最后当个男主人去摸只议员去摸佢嘅时候咧，又好似好乖好乖巧咁样去摸、啊、去叫嘅、啊。即系其实反映乜嘢咧？即系其实只狗就反映咗点样去睇嗰个人啦。 啊、 即系其实反映个人格啦，即系你系一个小偷嘛，你小偷永远都系错噶啦。咁、 啊、 你系狗对住佢嘅时候，咁你会吠咯。咁当你 系 佢主人嘅时候，咁女主人自然梗会顺服啲噶啦。咁、 啊、 男主人嘅时候梗会乖巧啲噶啦。即系类似，即系有啲少少咁嘅一啲嘅解释嘅，系有意思嘅。其实即系我觉得都俾佢讲得通嘅成件事系，咁亦都系解释到本身套入边嗰啲人嘅角色嘅。 嘅角色 系啊，咁所以其实。 因为我系 你又冇话佢呢套烂啲，佢烂啲嚟。 我睇系话啲人话嗰个陶瓷家成套系做得最好嗰 个。咁的确系，咁的确系。同埋我记得台湾有朋友睇嘅时候咧，我有朋友带咗个地球仪去。 系。 我哋问佢啊，点有咩意思？地球仪原来头先咪所讲六次环游世界嘅。 系。 六次咯。 我哋 嗱呢个系我哋佢哋自己谂嘅，即系系台湾嘅朋友自己谂嘅。 系。 即系套入边系冇嘅。套入边系冇地球仪，但系有只狗存在嘅。但系啊，又俾佢谂到碌六次就系碌六次环游世界咁样， 咁样 系啊，即系其实有几好玩咁样。 系 咁亦都可以讲下，其实阿导演、其实都已经有翻咁上下年纪噶啦。 佢有冇拍？即系之前都系拍舞台剧，冇拍过戏 舞台剧多咯，其实佢少，应该我冇记错系好少电影嘅参与，即系可能分咗冇，我唔太记得啦。咁但系就即系呢套戏都系一个奇葩嚟嘅。 系， 即系无啦啦突然间大爆，你谂下，其实佢个设，即系佢个即系所有即系设计所有嘢都唔系好多钱嘅咋、啊，即系 budget 唔系好多嘅啫， 低成本、 啊。喂，嗰张海报先经典啦、啊，大佬， 海报 真系完全系唔知发生咩事，仲要好笑就系咧。 好核突嘅嘛，嗰张海报 系啊，即系嗱，其实你望翻得有三个人噶嘛， 系啊， 咁一个着到好暴露嗰个就系嗰个前助理秘书啦，咁即系一个咧就系男女主角啦，即系个议员同埋个女医生咁样咯，即系我睇见张海报咧，我真系完全谂得哇，呢个经。即系好嘢嚟嘅，佢应该即系有冇机会睇都想睇，有冇睇下有冇破到天机呢、這个呢个可能性啊嘛？ 破到嚟嘅 嗱，都系所讲嗰句啦。我套戏系唔差嘅， 系唔差嘅， 系啦，我都系可以一睇再睇嘅。即系我觉得有啲对白真系要记一记，即系好多都系 金句、 真的假的啊！即系话有几多次先可以花晒所有钱啊？仲有啊，仲有一句最好笑。我而家郑重问你一个问题， 系 头先我有冇打喊路啊？啊、有冇悲寒啦？有悲寒咪打冚落，但系有悲寒，真系好好笑，即系你完全系谂唔到咯，即系好多位系你系估唔到嘅，同埋佢真系玩转得好犀利。啊，头先同你咪后都所讲受音嗰样嘢啊， 系 啊，我攞起个电话同你倾电话，你好似隔篱人落去嚟揿住个咪咁样讲嘢咁样，即系完全啲收音呢啲嘢系好差劣嘅，即系完全系 好土炮咁样样做， 土炮嘅完全好散嘅啲声 系， 但系啊你又亏佢谂不到去咁样做， 系 即系完全系我系谂啊，即系啊不如 我要睇多一次，要去深究下套戏，其实有几多嘢系要去研究下。 其实背后原来有心意嘅套戏系。 都传闻已久啦嘛，套戏真系。所以即系我一好似导演都有问过话，点解想拍呢套戏？咁即系其实佢都讲嗰样嘢就话，其实台北物语只系讲紧一个地自己屋企嘅嘢。即系佢话其实可以有香港物语，可以有啊东京物语有啦，小樽港语堂啦，系啦，唔好讲啦，东京物语就系啦。咁即系有呢个咩，可能其他唔同嘅物语咁样啦。即系只不过你用咩方法去拍自己嘅地方，佢只不过引用呢八个人去讲台湾，最后都系一个台北101嘅景。最正系首歌。 系 啦，首歌我要 抽，有歌添啊， 有歌好正啊，首歌又系，但我要揾翻个歌名啊，因为我唔记得歌名，呢、這个可以后补翻俾大家。 系 首歌咧，完全系唱晒套戏入边好多好多， 是真正定假正先？ 真正， 真正 ，OK。 歌词导演自己写翻 ，OK， 完全系掂啊， 系 啊，咁所以我都即系冇得话推唔推介。系真系一定要睇嘅套戏， 希望佢会再做啦。 而家都睇下有冇机会咯，所以希望都，唉，唔得，我而家都想搵机会就睇。似出碟啊，出碟， 喂， 出碟搞私影会啊，真系要，你啊，真系即刻咁讲啊，真系 要搞， 即刻要搞。喂，其实好似讲，因为讲廿分钟， 系啊，讲下你都 讲廿分钟， 系都 over one 添啊。 系啦， 咁啊， 今集差唔多， 系啦，系讲住咁多先啦。 大家留意下我哋嘅 page 啦，视野观影同埋器官记事啦。 好， 系啦，喂，我哋 下个 礼拜再见，拜 拜。